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胡老嘎来见张作霖，头一句就说大事不好，把张作霖吓了一跳。孙烈臣、张作相、汤二虎、阚朝喜、姬金存都在屋呢，众人也愣了。汤二虎是个急性子，什么事儿就不好，你倒说清楚。哎，等我喘喘气儿啊。团连长，日本人来了。嚯，来多少？能有100多吧，离咱这儿不到5里地了。领队的是日本什么一个少佐，对了，叫宫本少佐。据我所知，他日本关东军一个特务，凭这意思是要见见你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张作霖不是没跟东洋人打过交道，原来在老洋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，他认识桥本大佐、小川少佐，也给日本人帮过几次忙。翻回头来，张作霖在浑河把日本的桥本连队一举全歼，又抢枪又夺炮的。但是通过数次打交道，张作霖知道这东洋小鼻子是最难缠的。他要见我有什么事儿？他心里头也难免一阵的紧张。来人，做好准备啊，以礼相待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。 是 是。待了半小时之后，胡老嘎又来送信，宫本少佐求见。 请。 张作霖说着领人接出来了，到了门前一看呢，有30几个东洋兵，头顶着钢盔，身穿黄呢子军装，武装带、大马靴，一色都是马队呀。这日本人小个不高，小眼睛黑兜兜的，瞅着那么瘆人。为首的是个日本军官，披着将校呢的斗篷、小战斗帽、红箍，鼻梁子上卡着近视眼镜，这人长得倒挺白净，瞅着不凶。如果要换上便装，好像个教员，大马靴、东洋刀、白手套，威风凛凛，在马上骑着。在他的身后还有个穿西服的翻译，背着公事包。胡老嘎赶紧给双方介绍，宫本少佐从马上跳下来了， 把手套摘了，直奔张作霖。啊，哈哈哈哈，阁下就是八角台团练长张雨婷先生吗？你看叫雨婷这字儿比较亲近。张作霖点点头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您就是宫本先生啊？正是正是，里边请 啊。好好好， 里边请。日本人下了马了，在外头都布了岗，那名翻译还有四名护兵跟宫本走进会客室。书说简短，分宾主落座。唐二虎、张世飞、吉金从、坎朝喜站在张作霖身后，在宫本身后站的是翻译和四名军曹。哎，这日本人那小脸都木哈哈的，好像假人似的，连动都不动。那受过严格的训练呢，宫本倒挺自然的，坐下之后上一眼下一眼是打量张作霖。张作霖让宫本吃茶，宫本一摆手谢谢。哎，他说汉语啊，他说的挺标准的，你不注意听听不出他是日本人来。张团练长，本人此次拜会有件事情想跟张团练长协商。哦，太君有话请讲吧。冯林葛是你的朋友吧？啊，我们俩过去关系不错，但是中间也闹过隔膜。那不打不相识嘛。我要通报阁下，在上个月冯林葛冯先生已毅然投靠皇军，现在是我们手下堂堂正正的正义军大队长。他已经跟俄国人彻底脱离了关系，已经是我们的人了。哦，张作霖这才知道，心说冯林葛啊，这个漂亮小丑，一开始投靠沙俄，当了花膀子队的什么团练长啊，什么巡查长啊，俄国人又给他钱又给他枪，还曾几何时摇身一变又投靠小鼻子了。哦，当了正义军大队长了。张作霖点点头没表态，因为他不知道日本人来的目的是干什么，只有听他说。宫本接茬往下说，因此呢我们才来拜会阁下。日本方面深知阁下英雄也，我们非常钦佩，愿意跟阁下交个朋友。如果张团练长有兴趣的话，不妨也走冯林葛的道路。说着话头一挥手，看了一眼翻译官，那翻译赶紧把大皮包打开，从里边取出个包来，往张作霖面前一放。张作霖看了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日本金票10,000元。如果你能把这钱收下，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张作霖可没收，他把钱又给推回去了。宫本先生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话， 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花人钱财要替人消灾呀。这钱我可不能收，哎，收下吧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收下之后我们有话可以好好的谈。不，钱我不收，话可以说。耶，宫本一瞅，这个张作霖的脑袋是不好剃啊，难怪我来的时候冯林阁就跟我说过呀，这个家伙是茅房的砖头，又臭又硬。宫本一看张作霖拒绝收贿，脸儿沉起来了。张团连长，还有件事情我要通知你。看过报纸吗？事情发生在3天前，有一个人匪号叫什么镇东阳，率领100多人妨碍日军的军事演习，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。张作霖明白了，这叫敲山震虎，杀鸡给猴看，要不他说这话干什么？哦，还有这种事情。对，张的，你的英雄聪明大大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们脚下这块领土，包括你们中国的东北在内，不久的将来通通是我们日本的。你不要存在其他的幻想，唯有给日本人服务，我们双方交个朋友，你才有出路，不然的话是危险的。那个镇东阳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呢。张作霖一听，把脸也沉起来了。宫本先生，我不明白，今天你来拜会我，就是说这些话吗？你想威胁我吗？不不不不，我无非在真人面前说几句实话而已。张军，何去何从？你要慎重地考虑考虑哦。说完了，他不说话了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回事？前文书咱说了，沙俄也想找一帮帮凶，日本也想找一帮帮凶，破坏对方的军事设施，扒铁路、隔电线，抢军械。”所以呢，日本人就相中张作霖了。而且据他们掌握的情报，张作霖过去曾经跟东洋人合作过几次，也去过饶洋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，跟桥本大佐还是朋友，所以他来试试，没想到碰钉子了。那宫本心里能痛快吗？小黑眼珠滴了滴直转呢，盯着张作霖。一瞅张作霖从容镇定，满没拿着当回事。宫本先生，您说的话我可以考虑，不过我相信不会给您个满意的答复。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别看我们是什么大团，实质上我们就是土匪。土匪身守五支令，全守就要命。天是王大，我们是王二。在我吃这碗饭的时候，我就没想到好，至于什么倾家荡产，至于什么掉脑袋， 在我们身上来说无所谓，任何人也威胁不住我们。这样吧，我考虑考虑之后再给您个答复。好吧，再见。宫本气冲冲领人走了。胡老嘎一直把他们送出铺子外头，看这会儿日本人消失的不见了，转身这才回来。大家全急了火了。团连长，团连长，这样把日本人可得罪了。那宫本临走气得呼呼直喘，肯定得报复。嘿，别听他那套，日本人那套我全明白。跑这来吓唬人来了，敲山震虎，我才不在乎他那套呢。做好准备，他要报复就狠狠地给我揍。他也是肉长的，他也怕死，不能叫他给唬住。打这之后，八九台是加强了戒备，三个大队轮流着守把，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。咱们单说宫本回去之后，向他的上司做了汇报，上司是非常不满的，认为宫本不会办事，软硬兼施，你光动硬的哪行啊？对于这一号人，你得多动动脑筋呐。哎呀，日本人开会一商量，要不把张作霖给收买过来，这事儿还不好办呢。他管着一大块地盘，另外呢，他要投靠了沙俄，给他们当了帮手，对皇军是大大的不利呀。不行，想什么办法也得把张作霖收买过来。那么当务之急就得给张作霖施加压力。日本人真有办法呀！日本驻关东的总督府发出一号公文来，直接递到盛京，也就是奉天的将军府。当时奉天将军是曾琦呀，还有个名叫伊克唐纳，咱也不止一次的说过了。曾琦等接着日本总督府的公文，打开一看就皱了眉了。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在你们的治下八角台有个张作霖，此人乃是著名的土匪，他的所作所为直接威胁到日本军队的安全，要求你国的政府对他要严惩，而且要给我们满意的答复，不然的话出现一切后果你们负责。那当时的清政府都为东洋人下马爪了，只要一看这词儿就知道没好事。八国联军这仗刚打完，刚订立辛丑条约，怎么敢再得罪东洋人呢？曾琦一想，我是封疆大吏坐镇一方，在我的治下要出了麻烦，那上面能答应我吗？他可真为了难了。这晚上吃不下饭去了，跟他三姨太太就提到这事儿了。三姨太太是著名的大美人剑士，过去咱们说过张作霖把他救过。这个剑士一听又提到张作霖，就跟曾琦说，大人，这个张作霖不就是救我的那个人吗？那可不是他是谁。我说我看那个人还是个正人君子，大人， 这也没什么为难的，干脆您就把他招安了就得了呗。如果张作霖肯于投靠官府，把他手下的弟兄改编之后，他也算我们手下的得力干将，那时候给大人干活，是不是你也多加个左膀右臂呀？而且他熟悉辽西辽南的情况，对于维护治安我想还是有用的。我也想过这事儿，不过张作霖这个人是软硬不吃啊，肯与不肯投靠朝廷现在很难说，容我考虑考虑再定。这曾琦第二天把他最相信最崇拜的谋士日本人田中给请来了。这田中啊，就是将军府的幕府参谋啊，那是义和堂那花重金请来的，又是著名的中国通，又是著名的日本通，有什么事情都跟他请教。这个田中在以后做过日本的首相，张作霖那时候就做了奉天的将军，就两个人私人感情来说比较好。张作霖问鼎中原，做了陆海空大元帅之后，这个田中二次又任首相，两个人书信往来啊，交情一直都没间断。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儿。这个田中那也是日本政界有名的人呢，因为有件事情使他失意，他又怨恨又生气，离开日本到了奉天。曾琦知道他是个人物，这才用重金聘请来做幕府。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，田中就问大帅有什么事情吗？哎呀，田中先生，我有件挠头的事儿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他把日本驻关东总督府那个照会拿出来了，田中戴上眼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放下了。请问大帅，对张作霖的事情您准备怎么解决呢？哎呦，我没办法，我这才请教阁下，您看此事应当怎么妥为解决呢？大帅，我先不说，我主要先听您的，您说完了我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。田中先生，要论理，张作霖无非是个马贼土匪，充其量手下也就是几百人，我要调动军队扫平八角台，把他抓住就地正法，按律治罪也就算了，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大帅，你听我详细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世界等着我们开启，我会

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。